嚟到咧城寨，在香港長大，我係主持人尤利亞 Gloria 嘅。咁今日咧就會咧就講個好有歷史嘅船啦，就係1955年嘅鴨鈴號啦。咁我哋會講下佢個歷史演變啦，甚至曾經經過沉船，到而家嗰個嘅發展點樣去推廣香港旅遊業。所以請嚟兩位咧好有認識嘅人，就係、是、第一位就係、是、李天樂。係啦 ，Justina， 佢咧就係鴨鈴號銷售及營運助理經理啦。第二位咧就係吳卓軒，就鴨鈴號活動及航程營運主任嘅。好啦，兩位自己介紹下自己先啦 ，Justina 介紹下自己先啦。 係，唔該曬 Gloria， 咁多謝你邀請我哋上嚟訪問先啦。咁其實我係鴨鈴號嘅銷售及營運助理經理啦。咁其實我主要都係arrange 船上面的同 operation 有關的事宜啦，包括船員啊，同埋船上面一切嘅事務嘅。咁另外啲同 sales 有關嘅或者業務拓展方面咧，咁都會涵蓋到嘅。 咁啊 ，Bosco 又介紹下你個工作係點樣咧？ 咁其實我主要咧就係因為我哋船上面有導賞服務嘅，咁我就會負責翻導賞方面嘅嘢啦。咁另外就係我哋有唔同類型嘅 event 啊，或者節日啊，我亦都要負責呢方面嘅安排同一啲 arrangement 嘅。 係，咁我即係睇下相先啦，去了解一下1955年呢隻鴨鈴號或者當時嘅環境，係香港係一個漁船啦，好多漁民嘅船個情況係點樣樣？我哋講下呢個啊，睇下呢個相片之後，可以知道個環境香港係情況點樣樣嘅當時。比較多漁船啦，係咪？ 係啦，咁其實呢張相大概喺50年代左右影嘅，咁其實都係我哋一啲網上面揾到嘅資料圖片嚟嘅啫。咁其實當時即係其實我哋都知道啦，係啦，香港都係漁村起家噶啦，係我哋香港人嘅根啦。咁其實好似我哋鴨鈴號呢一類嘅中式帆船，當時係非常之多，其實成個港口都係。 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喎，除咗呢個帆船之外。都見到有啲有帆船，有啲係冇帆船嘅，係咪？ 係啦，咁你見到前面嗰啲艇仔，咁其實好多時都係做一啲駁艇嘅用途啦。咁同埋一隻帆船嘅帆大唔大，同埋有幾多隻帆，其實都影響嗰個漁民家庭嘅嗰個身份或者嗰個財務狀況嘅。 當時都唔平噶嘛，買一隻漁船翻嚟。係 啊，當然啦。 係啦，咁我哋下一張又睇到咯，當時有一啲咧係冇帆嘅漁船嘅人去撐住隻船咧，去出去攞魚啦。 係啊，咁呢啲都係傳統漁民嘅 生活狀況， 係啦，生活狀況。 係啦，咁下一張又再睇下咯喎，係啦，你見到呢一個對比啦，係咪？當時已經係見到真係一個成個帆船型嘅形狀啦，咁同埋見到前面有唔同嘅類型嘅帆船啦，有時喺帆船裏面有好多活動啊嘛，當時係咪？除咗捉魚之外咧，甚至有啲艇家去煮啲餸俾人食噶嘛。 係啊，甚至乎啲漁民係住埋喺上邊，起居飲食所有嘢都喺只船上邊。 咁我哋又再睇下一張咯喎。好啦，這個就很有意思的，是鴨鈴號一個咧，即係標記咧，又講下呢個歷史關係啊。 其實呢個就係可以叫做我哋鴨鈴號嘅一個出世紙啦。喺我哋隻船嘅船長室前面咧，我哋會有塊用銅做嘅板。其實每一隻船其實都需要有一塊咁樣嘅資料板嘅。 明白。 咁佢上面亦都顯示咗我哋個船個名啦。好多人都會第一個德鈴鴨鈴就會諗起 DUCK 德鈴。咁但係有樣嘢，其實我哋個實際上個串法係 DUKLING。咁呢個係一個幾特別。那陣時佢做嗰個 translate 有少少同依家係有啲唔同嘅，咁佢做咗呢個形式啦。咁你亦都睇到個時間就係我哋建築年份係1955年啦。係，咁總長度啊呢啲資料我哋亦都會喺上面會顯示咗出嚟。 係啦，當時真係好多歷史，60幾年歷史啦，所以個航行嘅歷史好長下嘅，其實真係可以代表到咧當時喺香港仔或者係唔同嘅漁民嘅地方生活嘅狀況啦。咁我哋下一張又可以講下咯喎。嗱，呢個咧就睇到佢用木做嘅船身，或者講下佢鴨鈴號嘅建船嘅特色啊。 其實如果你話我哋建船嘅特色，其中一樣嘢個主要就係我哋一個中式嘅三竿帆船啦。咁我哋會有三個主帆，咁而家咧呢個圖嗰度，你會見到近距離嗰支就係佢中間嘅主梁。係 啦。 再前面嗰支係其中嘅個頭帆啦。咁呢個特色就係在於佢哋木材上面嘅選用。會好特別要重點，因為係佢哋嘅屋企嚟㗎啦，同一時間係佢哋嘅謀生嘅工具，所以佢哋每一個用料啊，或者佢嘅材料上面，佢哋都好講究咯。 係啊，同埋咧，以前木船都好緊要嘅，因為以前咧係用木，而家先用纖維啫嘛，係咪？咁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咧，你見到佢 譬如有啲位置你有個鐘啦，用手敲嘅鐘咧都用銅做嘅。咁同埋咧，你見到呢隻船之餘咧，你見到佢揾維修啲木咧，而家好難揾噶啦。 其實真係好難揾到。 係啊，要咁大條原木，其實而家都差唔多可以話冇可能。 嗯，同埋而家維修木船嘅地方咧唔多香港，而家就比較多纖維船。 真的應該可以講冇乜， 係比較少。我哋譬如去筲箕灣，仲有係專係維修木船嘅。 係啊，同埋補充少少，因為而家見到其實前方咧就係我哋船頭嚟㗎啦。咁其實好多一般嘅船，我哋而家嘅認知船長室會喺船頭。 冇錯啦。 係啊，咁但係其實中式帆船呢張相就見唔到咁，但係其實我哋嘅船長室咧，其實喺船嘅 後 邊，仲係一個高少少嘅位置啦。咁晏啲啲相都會睇到嘅。咁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我哋呢啲咁傳統嘅帆船咧，咁個船長係需要喺一個後方睇埋。前面的帆的movement 和同風的相互作用，那就去指揮的船員你們要怎樣去做，怎樣調節帆去航行這樣。 還有下面也很特別的，下面就是給船民在下面住的，有150呎至200呎左右，是給船民在這裡生活各方面的東西。那我們又下一張去看看，哇，這個就看到香港真的以前的年代，你看到舊的地方，還有你還看到就很多舊建築還呈現出來的，在中環的時間。 其實呢啲相就 around 大約係七八十年代，咁你都要睇到一樣嘢，帆船喺嗰陣時就越嚟越少嘅，已經可能得翻一隻至兩隻，依家仲喺度現存行緊。所以其實船上面喺嗰個演變，由漁港開始到做一啲經濟港口，我哋個轉變性好大。同埋漁船都開始一路一路好似飛歐嘅形式。 同埋亦都代表咗咧，呢隻船咧係一個旅遊業可以推廣香港以前舊嘅特色喺度啦。咁我哋下一張又可以再去睇下咯。 係啦，咁呢張相就係我哋鴨鈴號嘅剪影嚟㗎啦。咁其實都見到呢度就係維多利亞港啦，咁同埋一個好靚嘅黃昏咁樣。 係，咁我哋下一張就再睇下咯。以前嘅舊相可以了解更加多啦。呢個係咩位置呢？都係見到後面都係中環嚟嘅。 咁其實呢度都係中環區啦。咁你都睇到一樣嘢，就係一個新舊嘅影襯。咁一隻舊船啦，再加埋現今嘅香港。咁其實嗰個感覺上個 contrast 都會好大啦，同埋個感覺都會好大嘅分別咯。 係啦，你見到呢張相已經係近距離啲，同埋係近年代多啲，因為見到咧有順德中心啦，有新嘅建築物喺裡面啦。咁我哋下一張又可以再睇下咯。好，呢個更加近距離啲嘅，就係近代啲嘅歷史。好，咁呢個咧，講下呢隻船咧本身長身有幾長啊？ 我哋全長大約係18米左右啦。咁亦都你會睇到頭先嗰度咧，我哋有唔同，好似依家你見到咧，我哋最近個位下面會寫住有個名嘅，咁白色字嗰度，嗰個上面嗰個位置咧就係船尾，我哋頭先講嗰個船長室啦。咁佢就係一定會高咗個位置，可以睇到曬成個嗰個船上面啲同事嘅操作啦，同埋啲運作上面。因為以前咧，通常佢哋用一個家庭嘅形式去運作，可能一個爸爸或者一個爺爺就會喺船長室嗰度上面揸船，咁可能成個其他嘅屋企人就會喺下面去做一啲營運上面，或者幫手捉魚嘅形式啦。 咁同埋你頭先剛才講咧，中式嘅三圍咧，你見到就係咁樣樣，有三支竿咁樣樣，大家睇到咧就知道咩叫中式嘅三圍啦。好啦，呢個咧亦都係更加近期。即係到推廣旅遊業嗰陣時候咧，你見到有即係中環中心咁樣樣啦。咁我哋下一張又可以再講下啦。 其實可以講少少呢幾張比較近代少少啦。咁其實呢幾張相咧，彩色嘅相咧，其實已經係我哋唔係漁民擁有嘅時候嚟噶咯。咁其實我哋以前係漁民住喺上邊啦，一個漁民擁有嘅。咁但係後嚟呢個漁民就將只船賣咗俾一個 英國商人啦，喺70年代 係咪？係啦。咁所以其實呢幾張相咧，就係個英國商人擁有嘅時候拍影嘅。 即係旅遊業發展局聯繫啦，就希望推廣旅遊業啦。 係啦， 咁我哋下一張又可以睇下咯喎。 咁呢個就係頭先嗰個銅牌啦。咁呢個就係當時仲係見到好新淨嘅銅牌，其實都保養得幾好嘅。 咁後期當然啦，一段時間之後，你慢慢自然嘅會退咗色出嚟啦。咁同埋都講到個歷史就係咧，去到70年代之後咧。營運咗好一段時間咧，就英國人咧翻自己鄉下，所以隻船咧就沉咗船。咁我哋再睇下其他啲嘅相片可以睇到啦。就經過咧，嗱呢個已經係打撈翻嚟嘅之後個效果啦。 或者講少少點解當時隻船會沉咗啦？咁其實就唔係我哋隻船嘅安全結構問題啊，當然係啊，咁係因為嗰、那個 失收係咪？ 冇錯，嗰、那個英國商人佢放棄咗去營運呢隻船啦，咁佢就退休翻咗英國。咁呢隻船差唔多一 年的時間完全沒有人去打理過，嗯，就當時拍了在香港仔避風塘那裡，啊，香港年年都有颱風，啊，因為日久失修就加上一個很大的颱風，在2014年的時候呢，就這隻船就很不幸地沉了在香港仔避風塘，嗯， 當有心人打撈回來，你看到很多蠔殼上來，嗯，你看到近釘看到已經浸濕了，浸了成很大一段時間才打撈回來。 咁呢個時間上面大約三個月左右嘅時間啦，嗯，所以你會見到佢真係可能三個月啫，咁會唔會好短時間？但你會見到已經係滿布曬所有嘢。 係啦，咁或者講下啦，你譬如佢個船艦啊，或者係個船頭嘅駕駛艙都好有特色嘅。 嗯， 你可以講多啲個船艦嗰個船頭係有咩特色咧，或者木製嘅時候。 其實你可以睇到咧，我哋依家仲係用緊好傳統。依家你會見到嗰啲船咧，全部嘅揸船形式都已經唔同噶啦，嗰只推動杆嘅形式去做。咁，嗯，我哋依家仲係保留住用個太盤嘅形式。就算你話依家係之前沉咗嘅時間啦，到我哋依家更換咗英鋼個修補咗之後，我哋都係 keep 住用呢啲原本嘅 condition 去再做翻。咁同埋咧，你會睇到喺個嗰，那個船嗰個控制個位下面咧，其實你會見到一個好似擺軸咁嘅形式嘅位置嘅，咁其實嗰個咧係負責係控制嗰支帆杆，你會睇到佢一路轉嗰個太盤咧，嗰支帆杆其實一路喐緊，下面有啲鎖鏈咧，佢會一路喺度轉動。呢啲咧可能喺我哋影緊之後後續嘅相，亦都會留意到呢個位置咯。 係啦，因為我哋可以講多啲點樣，其實佢用咗幾多時間去復修翻呢只嘅船啦，同埋佢經歷咗一啲過程係點樣樣，究竟香港揾唔揾到師傅咧，定係要去第二個地方去復修翻呢只船咧，都俾大家可以見識更加多嘅。咁我哋下一張相又可以講下啦。 係啦，咁其實呢個就係船頭部分嚟嘅，咁其實同之前幾張相睇落都差唔多，其實都係佈滿曬藤壺啊、蠔殼咁樣。咁但係當時其實好似 Gloria 咁講啦，咁其實香港已經即係2000年代已經真係冇乜 人識得去點樣復修翻呢個木船 啊？係啊，咁第一個困難就係其實香港揾唔到師傅識得去維修呢一種船啦。咁第二就係其實啲木其實都已經有一段時間啦，使用咗。咁其實要唔損壞啲木去掹翻啲蠔殼出嚟係非常之困難咯，真係要人手逐粒逐粒咁樣去搣翻出嚟。 咁所以都係要用咗幾耐時間咧？其實呢件事 其實都超過咗三個月噶啦，都用咗好幾個月時間。 係啦，你如果用大約係一年之內嘅時間去做修補，咁同埋頭先佢講其中點解滿布蠔殼，另外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因為佢浸咗喺水裡面，咁所以好多木已經除了再加埋個蠔殼喺上面，本身個修補難度已經高咗。 係， 同埋香港頭先你講咗個重點，除咗筲箕灣可能仲有少量嘅，仲識得整一啲少量嘅整維修之外，佢哋真係冇一啲好高技術嘅木匠啦，或者船匠啦，可以去修補隻船。咁而我哋為咗唔想呢個香港叫最後一隻帆船就咁就冇咗，咁我哋就真係要另尋一啲唔同嘅方法去維修隻船。 係啦，咁所以當時真係千辛萬苦咁樣喺珠海嗰度揾到一個老師傅，佢話佢識得復修呢一種船，咁所以我哋就成隻船將佢拖咗翻珠海嗰度去做維修啦。 咁當時咧，佢拖嘅時候個過程係點樣做法呢？ 你話如果當時嘅過程做法上面，反而就唔係話非常之去好難去做到呢樣嘢，只係最麻煩就係在於點樣去令到隻船可以保持住個 condition 啦，而再去維修好。因為佢哋最覺得最困難嘅地方就係上面嘅修補，每一個細節上面，例如我哋船底啊、船頂啊，或者我哋啲木可唔可以沿用翻啊？呢啲係佢哋去非常之擔心嘅。 或者我哋睇翻頭先之前嗰張相啦，我哋又講翻之前你有張相咧，就係講翻你嘅船頭個位置，唔係呢張嚇，前面嗰張嚇，係啦。係啦，這個咧就船頭嗰個位置咧，佢當時咧其實有好多咧係受咗損毀噶嘛，咁點去頭先你點去能夠固定佢位置，然後先運上去珠海嘅咧？ 其實如果你話真係點樣去固定個位置，因為可能佢滿布蠔殼嘅關係咧，佢雖然係脆，但係佢唔會話好容易會成個 即係脱落 咗嘅情況，所以你話基本上佢哋喺 保持個形態上面，可能我哋始終有一樣好嘅地方就係有運氣咯， 係 可以令到隻船係唔會係一啲好大嘅 condition 上面嘅問題。 係， 因為我自己覺得有時你話會唔會可以令到佢完全好脆弱啊，可以做到咁，我哋就唔係嘅，我哋就真係好好運咁樣令到隻船可以安全咁運翻過去做修補咯。 同埋復修咗之後係咪個形態都係一樣咧？頭先 係。 其實在我們維修的過程當中是有一種堅持在這裡的，就是我們不想去改變 形態， 盡量每一帆一木只要還用得回我們會修補。 或者我們再下一張，即是剛才船頭之後還有下一張的，這個我們都看過了，剛才就是揸船的船桿。好啦，呢個就內籠都好緊要，大家要知啦。好多時候咧，頭先你講到啦，佢可能佢復修裡面咧，其實裡面有啲木桿咧已經係破壞咗嘅，點佢能夠真係復修翻嚟到，會好影響到成隻船嘅。 呢個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重點，你會睇到咧最前面近中間左手邊一條柱，其實係佢我哋條主梁嚟嘅。咁而如果真係現時真係有任何問題，需要換翻呢條主梁嘅話咧，真係當時嚟講應該冇木頭可以再 replace 到。咁而好幸運地就係我哋淨係需要做修補，已經可以令到嗰個柱位可以用得翻。呢個係一件好開心 嘅。即係而家所有嘅船咧，都係用翻原身嗰啲木嘅，即係復修翻佢嘅啫。咁同埋加咗啲釉色啦，或者其他嘢去保留翻佢。咁我哋下一張又再睇下咯。好啦，呢個咧， 咁呢個同樣就係我哋船尾嗰個船長室上面嗰個牌，咁都要睇到一樣嘢，就係頭先嗰個情況，就係個 condition 嘅問題，真係換補曬唔同嘅好殼。 係，同埋咧，我記得頭先你見到一張相咧，就係你個頂咧喺喺屋頂裡面咧，就見到有啲燈啦，嗰啲燈係咪原先擁有喺度嘅咧？嗰啲燈？ 其實很多燈應該都是後加下去的，因為那時候其實那個時間是我們做上一個 owner 去做一個觀光船的， 因為旅遊業 了。如果你說在觀光船那時候，其實還有少少東西可以告訴大家的，因為當年來說它主要都是開放給遊客去選用。而本身我們 local 香港人就沒什麼機會可以搭到這個船。咁而我哋自己重新再掌握完呢只船之後，都希望就係唔想淨係好似外國嘅遊客先至可以上呢只船， 希望大家都參與到， 想將呢個香港精神真係帶翻俾除咗我哋外國人之外，香港人都可以繼續去一齊去搭呢只船咯。 好啊，咁我哋下一張又睇下咯。呢個係咪就是復修緊時個過程？ 其實呢張相就係啱啱拖到去珠海嘅船廠嗰度影嘅相嚟嘅，咁你見到啱啱搭好咗個棚啦，咁準備去維修隻船咯。 咁其實個狀況都唔算好差，見到而家呢一張睇到就係唔算話即係破壞曬太多嘅嘢。好，咁下一張我哋再睇下。 係啦，咁呢個船尾嘅一個龍鳳牌啦，咁其實都係我哋船其中一個象徵物嚟嘅。係啊，咁其實稍後都會有其他相片，可能有機會睇到而家復修之後嘅樣嘅。咁但我哋真係好幸運可以將佢翻身變翻靚，用翻呢一嚿嘢。咁而家其實真係嚟坐我哋鴨鈴號都可以仍然睇到。 好啦，咁講下呢兩個龍鳳嘅意思係代表咩意思咧？呢度 其實都係吉祥嘅意思嚟嘅。咁漁民都係比較又不可以說迷信的，但是他們是喜歡一些吉利的事會令到他們帶來好運這樣。 是 的，這張照片就是我們 復修了之 後弄回帥仔的時候的樣子， 還有上了色了已經再幫他了。這個呢可能這個隻船比較漂亮一點，因為為什麼有這麼多花紋啊，或者還有一些裝飾性的東西，還有好像銅的鐘啊，都是相對說不是隻隻船都會有。 是的，因為其實船民漁民去顯示他身份地位，他捉魚厲害不厲害，其實就是看他在船上有的設備，即例如如果他越多用一些銅或者不同 的物料 去裝飾或者裝修隻船，那是代表他們的身份地位。 好，那我們又下一張又看看了。好啦，當時見到咧，啲師傅做緊啲乜嘢工序咧？可能又解釋一下啦。 咁其實佢啲而家啲師傅就係修補緊一啲竹青啦。咁其實就係修補緊木同埋木之間嗰啲縫隙，咁令到隻船就唔會入水啊咁樣。 中間用啲咩物料咧？其實你哋當時有冇問翻啲師傅係用咗啲咩物料可以縫補到之間嘅縫咧？ 據所知就是竹青咯，係啊，但是詳細的話就可能真係要問翻我哋而家船上面的船員 啦，或者係啦，因為他哋真係本身係漁民啊嘛，甚至同佢傾過偈，所以他哋可能比較知道啊點樣去維修一隻船啦。咁當時做呢個過程又做咗幾耐咧？ 其實如果你話整體維修的過程，我哋頭先都話大約是一年之內可以完成到件事，所以你話會不會好像很簡單話拖隻船？頭先看到好像個 condition 都不是太差啫喎，咁點解都要需要咁長時間？就是因為我哋不想浪費每一個細節。 即係做翻好佢啦，同埋雖然我哋咁睇啫，表面睇，但其實中間有可能浸咗水咁耐咧，點樣能夠真係令佢穩定啊？個木船啊，可以真係繼續航行，好緊要噶嘛。好啦，咁呢個步驟做緊啲咩嘢咧？啲師傅 亦都喺船底上面做一啲檢查，因為其實一隻船我哋表面上坐嘅位置都係一啲船中間嘅位置啦。咁大家都會覺得會船底，其實大家都冇留意到，但係呢啲位置就係喺安全上面我哋最重要留意嘅地方。如果我哋要復航嘅話，第一樣嘢就是一定安全性上面做一個考慮。所以我哋喺復修上面最主要都一定係一個安全性啊，其他穩定性上面咯。 好啊，咁我哋又下一張睇下咯。這個就學期是不是改在銅鑼灣做一個展覽的時間啊？又講下呢個復修咗之後。 咁其實我哋隻船差不多維修好的時候咧，我哋就在銅鑼灣時代廣場啦，咁就大概四月份左右，咁就整咗一個大型嘅展覽嘅。咁當時 喺2014嗰陣時候，2014 嚇。係啦，咁其實我諗好多香港人喺呢個時候先至真正認識鴨靚號嘅，因為之前嘅船主咁佢都係做一啲私人用途同埋租俾旅發局，咁其實香港本地居民未必好認識呢隻船同埋佢嘅歷史咯。咁呢一個大型展覽，你見到左下角其實我哋有一隻好大嘅。我哋鴨靚號嘅模型啦，咁另外中間其實都有一啲我哋打撈翻隻船上嚟嘅一啲組件，咁就展覽俾啲香港人去睇下咁樣。 我當時我都有睇過呢個展覽，同埋咧有一個叫展品啦，除咗展覽板之外咧，你仲有派咗一啲嘅即係 leaflet， 你等大家去睇到咧鴨靚號嗰個歷史係點樣樣咯。當時做咗幾耐咧呢個展覽？ 大概一個星期左右啦。 係。咁當時啲人有咩反應呢？其實睇呢個展覽嘅時候， 其實都吸引到幾多人過嚟去了解認識噶。咁可能真係比較新鮮嘅呢個題材，咁同埋銅鑼灣嘅人流都比較多啦。咁你都見到其實小朋友啊嗰啲都好想去了解，係啊 ，OK 啦。咁而家見到呢一個組件其實咧，我哋嗰陣時就拎咗出嚟做展覽啦。咁因為佢已經損毀比較嚴重，咁我哋而家冇辦法再用翻噶啦。咁而家呢一個組件其實就在香港歷史博物館嗰度，係展覽緊喺展覽館嗰度。 係，咁好啦，我哋下一張又可以睇下啦。呢個咧就頭先你講嗰個牌，原先係好靚嘅，咁而家經過一段時間咧，就開始慢慢褪色啦。 係啊，如果大家有機會上而家上鴨靈號嘅話，都仍然見到呢一個牌嘅。係，咁但係個 condition 就好似 係依家 已 經上 咗啦，開始變變地色啦，但都係有特色喺度嘅。 其實我有時覺得一樣嘢就係好新，好一個好靚嘅銅牌係一個代表，但係去到呢個亦都係我哋一個時代嘅見證。 冇錯，啱係。咁我哋下一張嘅睇下啦。這個是什麼狀況底下會開帆呢？好像上次那樣很大風你就不會開帆的嘛，那就解釋一下這個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的帆布呢都是真的以前傳統帆船的帆布來的，真的有實際的作用，因為它是用一些密度非常高的物料去做的，所以它是很吃風咯。所以你會上次可能你來上船的時候當日都比較大風啦。是啊，因為如果大風的時候我們都起好似以實途中咁樣，我哋起曬船帆嘅話咧，咁其實隻船就會係啊，會搖擺咯，比較唔穩定咯。咁所以我哋其實而家都會除咗由機器推動之外啦，咁其實我哋隻帆都會影響到我哋個船嘅穩定性嘅，咁都會照翻天氣嚟到作適量嘅調校咯。 咁幾時可能會即係維修一下，會即係補一補呢個帆咧？ 其實如果仔細睇咧，這個帆咧上面都有好多修補嘅痕跡噶啦，係啊，因為真係之前 original 嗰塊帆嚟嘅。 咁或者我哋下一張又再睇下。 同埋我哋覺得個帆佢哋有個好漁民嘅精神啦，就係佢哋好中意將一啲舊嘅嘢 keep 住，我唔會再不停轉身嘅，寧願將個帆去做一個修補。你如果你依家會睇到，可能你睇呢個係我哋嘅尾帆，你會見到依點解會側邊有補丁位。如果你係中帆咧，你會見到仲多唔同補丁。即係如果用一個我哋以前有啲外國人都會見到，咦點解會咁多窿㗎？佢哋係咪咩啊？我哋真係會話翻俾佢知，個精神上面佢哋真係好節儉，而唔想浪費任何一分啦。 咁同埋亦都係真嘅。譬如我做保育咧，其實新同舊啊係俾佢睇嗰個對比嘅，等佢知道呢件事咧係新加上去啦。原先咧係同舊嘅有啲唔同嘅痕跡，俾大家了解。咁亦都好正常，因為以前啲衫咧，我哋著百家布啊，以前冇咁多布嘅時候，都係用百家布去做棉被啊，或者各方面嘅嘢。咁亦都係代表以前香港的人呢，除了節儉之外都有一個精神，就是可以用得到的東西就不會浪費的，繼續用。那這個就去到內籠裡面了，現在新加了一些不同的裝置，是不 是？最重要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是新的形式，所以你會看到一件事，我們最重要是安全嘛，所以上面一定是滿布救生衣的， 是 這個是一定要為了安全理由。另外你會看到上面有紅色燈籠，就是當年就接近新年的時間我們做的一些 decorating、其實我們滿布在不同的節日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特別的一些裝飾物品會掛在船上面，希望可以做一個氣氛出來。 還有你看到呢，即下面有些箭一坐上來比較舒服的，是不是認到人。咁同埋有幾個位喎，可以講下幾個位嘅鋪排位置點樣樣啊？ 其實如果你依家睇到咧，你見到有七啊八個箭嗰個位置咧，其實係以前佢哋漁民真係攞嚟捉魚、儲存魚嘅地方。因為佢哋以前攞當你出海啦，佢大約會出大一個禮拜至兩個禮拜左右嘅時間。咁佢喺嗰個時間捉到嘅魚，咁佢哋平時會放喺邊啊？就係放喺呢個倉嘅位置，亦都係佢哋其中一個最大嘅倉嚟嘅。咁而再後面你會見到一個圈嘅位置咧，同埋最上面喺船長室隔離嗰附近位置咧，就係佢哋嘅卧室同埋佢哋嘅廚房。咁當年漁民生活上面嘅嘢就喺後面嗰兩個倉庫。其實再如果有機會，應該在其他相度睇到咧，前面仲有兩個倉，一個係攞嚟放食水，一個係攞嚟放冰嘅。放冰嗰個就係將啲魚獲去保鮮，咁放食水嗰個就可以令到佢哋有清潔嘅食水用啦。 係，咁同埋咧呢個特色咧，上次同你傾過咧，就係佢個船咧仲有彎嘅柱啊，係咪好難做啊嘛？已經， 其實我諗。而家其實首先我哋揾到咁大條木已經非常之難噶啦，咁其實佢都係一條原木咁樣去透過打磨啊咁樣整到呢個形態出嚟咯。 係，同埋彎形咧，其實係相對嚟講都比較難做。 係啊，個工藝性其實都係好難做。 係，咁所以呢只船咧個特色係其實好多嘅，佢好多方面嘅。咁我哋下一章又可以講下咯，佢哋拜奉啲咩神啊，或者佢哋會有啲咩信仰啊，有啲咩特色又擺咗喺呢架船裡面咧？ 其實如果你剛才講過漁民，剛才我們那個龍鳳牌是其中一樣，他們對於一些運氣上面的 吉祥的東西 是的，那個 idea 啦。其實漁民最信奉的就是天后娘娘，天后娘娘就會好像她現在這個位置呢，其實放在船的中、前方的位置，在主梁的前面的。其實她這個位置就好像保佑他們任何一個航行的時候，天后一定望著個正前方啦，令到他們帶來一個好運和保到一個平安這件事。 還有旁邊你用回以前船民會用的筲箕啊、攞那些東西的，是不是 係啊，咁其實你而家見到左手面咧吊住嗰兩個好似藤織嘅嘢咧，其實就係漁民嗰陣時用嘅帽嚟嘅。係啊，咁其實如果真係上船咧，都會見到我哋船嗰部兩旁有好多唔同嘅裝飾啦。咁其實嗰啲就係漁民一啲捕魚嘅工具咯。係啊，咁我哋其實我哋嘅船員都好welcome 大家去問佢哋啊，點樣用嘅咧？當時係點樣捉魚嘅咧？ 同埋攞嚟影相， 係啊，都幾有趣嘅。我見到佢哋好多人啲外國上船嗰次咧，都攞曬頂帽去影相啊，同埋啲漁民一齊影相，因為佢覺得啊，好少見到啲漁民啊嘛，同埋係本地嘅漁民咧，佢哋喺嗰邊都唔同嘅做法，係咪？好啦，咁我哋又下一張又睇下咯。咁啦，呢個又係打撈翻嚟喎，亦都有意思。上次你解釋過嘅。 係啊，咁其實我哋呢件組件咧，咁其實就而家都放船度展覽嘅。咁其實佢就係船旁邊扶手嘅木嚟嘅。咁我哋都留翻喺度俾啲上嚟玩嘅朋友啦，可以了解翻當時嘅。因為你而家睇到隻船咁靚，你未必想像到當時我哋隻船沉咗打撈翻上嚟嘅時候係咩景況啦。 真實現況係點樣樣？係咪啊？如果經過，如果唔處理，真係會嘥成隻船啊嘛，沉咗落水底裡面。咁所以打撈嘅過程咧，其實唔容易嘅，因為喺成隻船都幾重咧，當時。好啦，咁我哋又下一張睇下咯喎。呢個係代表咩意思咧？當時打 呢個其實係另一件保留翻嘅物品嚟嘅，咁就係一個警示鐘。因為其實每一隻船都有一個警示鐘啦，咁啊提醒其他船隻船係褪前褪後定係轉彎咁樣。咁我哋而家換咗一個新㗎啦，咁但係舊嗰個我哋仍然保留翻喺度展示俾大家睇。 咁你新嗰個係咪用翻呢個概念都係咁做咧？ 同一個形式同一個概念，其實我哋唔會特別改變咗佢個外形嘅， 嗯， 因為我哋都仲會 keep 住一個傳統，就係，是，例如我哋一開船，我哋會敲響個鐘， 係， 雖然依家你話好多已經用個鉤嘅形式，但我哋始終希望將舊有嘅嘢保留佢咯。 嗯，咁其實好打幾多下？一般嚟講，漁民有冇一個默契或者有啲信號？啊，我其實打呢個船或者呢個鐘嘅時候，已經得幾多下先要開船呢，或者點去轉彎呢？ 他们有个显示的，例如就敲一下、敲两下、敲三下，有不同的要求。那好像我们现在开船一样，我们会敲三下， 嗯， 而敲三下的定义是向后的嘛， 嗯， 没记错是向后的，所以就表示我们离开港口就开始 去，嗯，去起航了。另外就可能敲一下就是转右，敲两下就转左，另外还有一些可能，他们可能行前，要超船，或者可能有撞到其他船，他们都是用钟声来去通知大家的。 嗯，是的。或者会不会每日呢，譬如开船之前有一些特别的仪式他们现在都要做的呢？ 有的，就好像刚才说，他们其实现在的船员仍然是信奉天后的， 嗯， 所以我们每一天开船之前他们都会装香给天后啦。另外我们逢初二十六都会拜一次神，供奉天后，希望保佑，大家，上落平安样。 是，所以这个习俗都是代表即是传统的东西，嗯，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有些人都问，是那个我们做什么的，其实原来其实每天他们都要做拜神，还有是面向哪个方向都很重要的，嗯，开船的时候，嗯，所以这件事等我们都知道其实鸭铃很多很多的历史在里面。那我们其实呢下一节我们都会回来再讲一下鸭铃号其实继续有什么活动搞紧，怎么去即成全香港传统历史呢，给其他人去理解和认识更加多的。 即我们